各位，上次讲到单人匹马，为咗利害重要嘅事情，今日要斗智斗勇，因为走投无路逼上刀山，不惜磨穿嘴皮，单刀赴会嘅马侯爷呢，耳仔度已经听见有马蹄声响，系从远慢慢到近嘅。过咗一阵，远处又听闻有军人唔停咁叫敬礼声同各各各嘅军械声，呢两种声音越嚟越近。咁样又过咗一阵，有一位身着教官服饰、身材高大嘅军官嚟到马侯爷面前，先敬礼后讲话，请龙虎山驻军军代表马先生到谈判会议厅。讲完合脚后转身，见颜棍靴喺地，因为脚改变方向而碰撞加摩擦地板，响声连成一串之后，军官嘅正面已经改变咗方向，变成喺前边大路开步走。军官在前，马侯爷在后。谈判会议厅呢都几阔大，举目四望，只见呢度前后左右都未见常有嘅各类路军械马刀示威嘅刀斧手出现。呢种坐威风专为客嚟谈判嘅人而设置嘅一切，而家冇喺威严嘅公堂上。先出现嘅马侯爷已经坐喺一边啦，跟住听见唔停咁叫敬礼声之后，一小队东方军人同时出现喺公堂。东方军合共亦都系只有八个人进入谈判之地。八个人啱啱坐低，为首嘅军官蓝天明轻轻挥手，立即有四个人快速退咗场，剩低嘅人虽然寥寥无几，不过座位呢分做东同北两个方向。书记官宣布谈判开始，双方起立行礼之后就再坐低。东方军一位大军官讲先啦，今日是好事啊，鄙人衷心祝愿谈判成功，兄弟我敬请唔顾个人性命危险有胆识嘅龙虎三国军代表讲话先。马侯爷面有笑容， 兄弟本人是要顾全好多人嘅性命同个人性命先嚟到呢度会见东方军嘅。 东方军官就问啦，君不见昨日嘅火炮，其中一炮就会打死几百人咩？战场上日死几万属好平常啫。 阁下讲嘅系东面战场，我哋呢度系西北面，系唔适合做战场嘅。此地同真正战场相差甚远，呢度龙虎山系从嚟未经过战争，睇嚟好难变成战场。昨日嘅炮火系侵犯龙虎山，昨日炮火确实会吓死好多人。在下马某观看炮火，知道确实属厉害之物，打得好准确，每炮必准，准就准在有惊无险，是有意唔打死人呢。 东方军官就问啦，点解呀？马侯爷就笑笑口答， 打仗唔死人，是你哋上次东方军联合司令及在座嘅副军长一贯嘅宗旨。 军官就唔明白啦，啊，有呢种事咩？点解呀？ 如此特别，是为了赢得千载难逢的机会，聪明的沽名钓誉啊。 军官不满意问了，阁下有心谈判又这么放肆，等于胡说闹人啫，不怕我们送你入俘虏营或者枪毙咩？ 本谈判人如果进入俘虏营，你们的损失就大咯，亲者痛受者快啊。 而家嘅一问一答令到人模糊，一直未开口，在座嘅总指挥就知难而退，再一挥手，在座嘅三位大军官马上全部退下，最后就剩返嘅係一对大冤家。 总指挥蓝天明就笑住问啦：马军代表，我哋可以谈判啊嘛？马侯爷就答啦： 试下睇。 马代表，请你直言啦。 我本意系想同你合作一笔交易，交易成功就等于我先成全阁下，十全十美，机会难逢啊！最后阁下再成全我一条命，咁样交易系你哋赚得多啊！啊！不过做生意嗰阵，人哋赚多历嚟系好事。昨日你哋嘅炮火连天，龙虎山上确实人人丧胆，唯有我马某知你哋嘅意思。 总指挥就笑住问啦：请讲。 一，你哋炮火瞄得好准，力求唔想打死人；二，又想有重大政治影响力嘅龙虎山国尽快覆灭，要全面成功。如果冇我马某从中帮助，就唔容易啦。 点解唔容易呢？ 因为有嗰位满身死罪、极之疯狂嘅绿黑重在，你哋想要不战而胜，绝冇可能。有佢在，你哋想战而后胜，又要尽量双方少死人，亦冇可能。如果你哋用百倍兵力强攻猛打之下，冇退路嘅龙虎守军一千几人就会死个清光，咁系好容易嘅事。不过可惜炮火会使到重要政治犯人陆克松变成死尸，死犯人就冇活嘅咁值钱啊！再加埋阁下系进攻上山嘅，如果攻打抢占山头，你方一定死得更多。虽然胜利属于你哋，咁样嘅最后胜利代价太大，呢种胜利唔系你哋想得到嘅胜利咯，起码系美中不足嘅胜利，就系左右为难啦。我有冇讲错啊？啊！我马某今日嚟系为咗解决阁下几全其美嘅事，敬请总指挥你郑重考虑啦。 蓝天明就笑住问啦：马督军，你承认你哋龙虎山过已经到咗山穷水尽，所有人已经无路可行嘅地步啦嘛？马侯爷就答啦： 当然承认，所以我先提出做双方有利嘅事咯。于我有利系赎罪啊。 哦，两理。咁请马督军你再讲清楚啲。未知阁下会如何做出力所能及两利同赎罪嘅事啊？ 关于赎翻过去嘅罪状，第一，我有能力将嗰个有好大政治影响嘅人，呢、这个人对北方军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对东方军就非常有利，有杀一儆一万、万倍价值嘅陆克松揸获献上。我出卖佢系明智嘅，第二，我将龙虎山你哋原来嘅所有叛变军人一个唔少，生勾勾咁交翻俾你。第三，我保证你哋东方军唔需要动用兵力，只用我哋合作嘅和平手段一一解决。 蓝天明就问啦：咩叫解决呢？马侯爷就答啦： 我嘅最快解决就系要龙虎山国几日之内覆灭。龙虎山覆灭等于直接解决几件政治军事大事，咁就足可以大大挽回东方军往日失去嘅面子同声誉。如此嘅事关重要，可以使阁下同方日蒙司令面子锦上添花。 早有准备磨利嘴嘅马侯爷尽力讲完几件大事，蓝天明就高兴咁话啦：啊，阁下可以咁样完成呢几件大事，我哋嘅合作当然好好啦。咁成功嘅后面 马督军你要咩交换条件呢？要我哋帮你做啲咩咁啊？ 当然有啦，既然赎罪以少啲嘅功劳补返往日嘅大罪之外，还请你保证唔杀我头，唔捉我入俘虏营，再保证放我返去北国。 嗯，马督军你深明大义，选择做出轰轰烈烈嘅大事，阁下提出嘅条件我一定会全力照你嘅想法去做。有咗精诚合作，相信成功又救咗好多人性命，阁下嘅做法等于喺东方国立咗大功。马先生，你嘅军事政治才华眼光相当独到，远胜好多人，我佩服。有功之人一定会得到东方军器重，日后大功告成，我会代表好多东方军喺多人面前向你敬礼。 不敢当，不敢当。多谢老兄俾我马某把握今日嘅机会赎返过去好多死罪。我提出呢啲交易，望副军长你笑纳啊。 嗱，话分两头，龙虎山国热卧蚂蚁嘅六黑松，从马侯爷走单骑之后，暗中就急落命令，将大堆军用炸药搬入防空闸嘅大山洞里头，为实施最后一着，决定炸死自己全山国一千几个军人，心谂一仗功成啊，万骨枯，就系要死人越多越好。有咗眼前嘅惨死，东方军就会认定系山国全军覆没啦，咁就系一了百了嘅证据。最重要保障掩护我朱七大哥逃走。陆阿松而家一边谂，一边对住镜着女人衣服，仲有鞋袜同女人头发一束。 到时我就咁样装扮成山民妇女，咁就系最妥当嘅逃走办法咯。 咁经过多次镜下，反复睇得一清二楚，好满意啊！忽然间又谂起咯，上级北方军派嚟嗰个该死嘅马侯爷督军又怪啦。东方大军兵临城下，全无生路可言。佢竟然咁镇静，又自告奋勇只身到敌军阵前以和。睇嚟冇可能嘅，佢凭咩理由睡得服东方军？实系出卖我六黑松呢？那个强大嘅敌军又点会退走或者放生我哋先得嘅？哼，马侯爷，你系个最深刻手辣嘅衰公恶君。马侯爷，你讲和系假，卖主求荣系真，我先至唔会上你当啊！不过呢个嘢，你口才又确实厉害嘅，要睇住嚟做啦。总之，我有办法要你哋通通入去嗰个山洞里头，从东入啊西出唔得。到时洞里头嘅炸药包自然会重重咁嘣一声之后，所有人从此啊进入鬼门大关，冚唪唥窝火啦！呢条计好嘢，先有万骨枯，才得一仗逃走功成啊！呢条第37计，你哋同归于尽嘅计妙啊妙啊！谂到呢处，忽然听见门口外边有副官叫：报告，报告总司令！陆克松就急急换翻衫裤，速速整理下，慢慢喺屋里边就行出嚟问啦： 何啦咩事啊？ 报告总司令。马督军骑着流星快马已经回到龙虎山上了。 知道。 咁第日太阳啱啱落山，龙虎山国马侯爷陆克松两位大恶人高兴咁碰酒杯，酒到三巡，啱啱食住美味山珍，突然又见怪事出现，讲话越嚟越少嘅龙虎山贼国王陆克松佢最后突然间慢慢累低，同台食嘢饮嘢嘅马侯爷呢，好似乜嘢都冇睇见咁样自然坐住。喂，到底又发生咩事啊？咁奇怪嘅。 咁就要讲返北国军方派嚟山国做督军嘅马侯爷。当初见到自己200,000大军乘胜攻打，进入咗东方国作战，以为会势如破竹，将东方军不断吞落肚嘅。点知道首先突然间撞到嘅系几百年不遇嘅天水地水齐涨，更加估唔到嘅系前头部队30,000人一下成咗方日蒙嘅俘虏，令到北方军人大吓惊。接住170,000人马进退两难之下，立即就遭到嗰位老奸巨猾一直喺度炸死嘅方日蒙大军包围，日夜猛烈进攻。嘿，到呢阵时人们先至明白，显然系中咗东方军敌人深沉嘅奸计。从此自己都顾唔掂嘅北方军，好快就断咗龙虎山国军粮，屋漏更遭连夜雨嘅龙虎山贼国，而家又突然受到最厉害嘅东方军特种兵四面包围，嘿，呢一下就非同小可啊！自此死日来临嘅当家人陆克松马侯爷开始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啦。两个嘢都同时谂出异曲同工嘅诡计，变成了一将未逃先变万骨枯，自以为有高明手段治了先飞，所以要胆大心细设计，用最贱价钱出卖同一条贼船嘅伙伴。果断嘅马侯爷干脆自己一个人就进入东方军精锐部队特种兵指挥部，顺利面见咗总指挥蓝天明，快速完成咗马侯爷计算，一步步推进，人逢喜事就成咗余下嘅口诀啦。一经谈判，两方适合，三管齐下，四平八稳，五军得胜，六天未到，七孔流血，八大金刚，九路人马，十日投降。咁以上十句真言呢，系马侯爷口念简易计划嚟，唔算得系害人嘅符咒，只系贱价出卖三国，三管齐下，双方信任之后，成咗四平八稳呢。从此东方五军特种兵变成不战而胜都容易明白。不过六日未到，山贼国王陆克松他又点解突然七孔流血呢？不明白，原来仲有如此家姐般的马侯爷，将有世界政治军事影响令到东方国头痛失礼的龙虎山，个人运用阴谋一下抹了他，当作做生意一笔，为了最快卖出，实行用最贱价钱卖出，而博得有最好打算又有最坏打算的特种兵总指挥蓝天明即时拍板坐实。于是马不停蹄的龙虎山国马督军回到山国，急急就向陆克松诉说报告谈判之行所有的收获。当陆克松听到马侯爷紧张诉说，时来运转啊，总司令，我们有所不知的好事现在才明白，我哋龙虎山虽然属于细小，不过弹丸之地，好就好在喺世界出咗名。跟住马侯爷呢，又神秘细声咁对陆克松讲啦：， 原来今日有国际红十字会和平人士，佢哋已经介入要过问龙虎山国。国际红十字会和平人士向东方军提出如下理由。龙虎山既然成了一个国家，自然是中立之地，该国就不应该属于任何之国和管制之下，更不得随意攻打和霸占了。哎呀，总司令，真是好消息啊！ 陆克松听马侯爷又讲又解，从开始那阵完全不信，到了半信半不信，嘿，三杯倒肚之后就变成大半相信了。就在笑骑骑的时候，奸狡有余的马侯爷一边帮陆克松斟酒，又一边笑着说， 总司令，我现在先答复你，兄弟本人为什么那么卖力和喜欢人勇呢？是环境造就人啊，君不见贫穷贤孝子，国难思良将，乱世识忠良咩？ 慷慨又激昂的三句就快讲完，陆克松听到入晒神的，就在这瞬间，马侯爷细小的手掌度夹着有一粒黄豆咁上一大的宝贝嘢，在斟酒的同时一起倒入了陆克松的酒杯里头。嗱，马侯爷就搞掂了陆克松了，但是他的献君之计是不是咁顺摊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